欢迎我叉叉呢条爱杰德 啊，小迪啊， 打酱油嘅， 系 打酱油，咁我咪打酱油二号， 大家差唔多， 酱油一号就二号得，系咁今次讲咩啊？ 嗱，今次嗱，今次咧就系咧廿一世纪中坑之大阪漫博2025 又嚟 感想，或者系已经算感想定系诶记录咧？因为大家都太多嘢讲啦，因 为咩啊？廿年前未去过咩？万国？ 唔系你廿年前去过万博咩？ 有啊，我廿年前去过啊，名古屋啊嘛。 哦，爱之源万博 系啊， 咁其哇咁即系真系做咗两，咁你真系做咗两次件事噶咯。 系可以咁讲嘅，其实唔系因为第一次去日本真系真系睇万博开始嘅，呢个系系啱咗廿年咁就。 唔系，哇，过好快时间真系。 系啊， 咁今次嗱，我讲嗱，今次咧，英万博应我最早去嘅，我就五月中去咗啦。咁就阿哲爷咧系 我六月咯，去睇 Love Live 嗰阵时，甚至去顺道去埋。 叫我系冇 都唔顺道噶啦，因为东西。 咁啊 ，Peter 咧， 我系八月 系啦，咁超金系啦，啱好有五六七八六八九啦，即系七月咪好一。 啱啱唔同月份，可能啲天气有少少唔同咁样。 我去嗰时咧就啱好过咗，避开咗落雨嘅季节，就叫做几日都万里无云嘅。 其实炎热啦，嗰阵时你 五月仲 OK 凉爽嘅，朝早20度咗，晏昼即系23度，好舒服嘅。 个人经验啦，六月同八月都系好大镬。免得个即系如果再有机会搞呢啲咁嘅露天活动咧，最好唔好呢个时 运去。我发觉大阪万博嘅位置，因为佢嗰度今次喺梦州咧，佢系即系简单，所以梦州同埋东京嘅梦之岛一样都 系 佛宝嚟。 你当佢有名咁样嘅心态咯，其实咁句 冇事噶，真系噶。八月头派意大利馆排四个钟，30多度坐喺度咯。 系啊，又系 住咪 OK 咯， 又系露天，又系近海，又系望阿姐头。 咁意大利馆其实都好好地搞上你噶，你排得到去怼馆前面嗰条怼去派支水俾你噶。 嗱，今 嗰支写明意大利掘唔系意大利泵嘅意大利矿泉水。 哈哈哈。 嗱咁讲啊，咁讲由我开始先啦，因为我最早去。咁咧我就因为佢当初三个月之前佢话开预售飞嘅时候，即刻买咗飞啦。 吓。 咁就一定去嘅，咁我就买咗三日飞，就睇五六日三日。咁三日飞我第一日就纯粹就睇抽咗签嗰啲馆啦，抽日本馆，我抽咗嘅本馆系。跟住其他嗰样，跟住第二日就抽咗原子小飞入嗰日本馆。 啊！ 第三日就好似冇抽到啦，第三日就纯粹有咩赌自己嘅跑速，因为第三，因为咧 咁多法好世界。 唔系。是純粹因為剛才講過，一開頭講啦，意大利館咧，其實咧你係可以想排隊嘅話係可以排隊嘅。總之係咩？因為朝頭早9点開始嘅時候，嗰一個鐘內你衝去意大利館排隊，咁你就可以喺一個鐘頭內排到噶啦。 傑叔，講得，但重複啊，你等先。阿傑叔，你報多一次。 朝頭早九點半九點啊，好似咁。 九點開閘。 九點開閘，然後你要喺十。分钟之内由东闸口冲去西闸口的意大利馆门口而排队。 咁你但咁啊，好想逐步拆解先。第一步，9点开闸，仲要入到馆，请问要几点去到门口排队呢？ 7点。 好， 好在啫，好在啫。 咁啊，结束 version 啦，即系7:09就9:10，咁你就喺10:10到入到去意大利馆啦。 系啦，10点。 好啊，我个 version 出嚟先咧。点解咧？因为咁样有对比先有讲噶嘛。咩事咧？我就8点去到门口排，因为搭亲梦洲应该都系东闸噶啦，咁啊8点门口，咁啊9点梗系入唔到啦。9点开闸，点可能9点入去咧？咁啊，梗系9:03咯，9:15左右，15到20分啦。基于东闸同意大利馆咧，就系一个对嚟嘅，差唔多。咁所以就要又系要冲过去啦。冲到过去嗰时咧，我谂9:30未到嘅。9:30嗰一日，都是平日嚟嘅，唔系公假，唔系成八月嘅其中一个平日。嗰一日咧，我系喺门口踎咗4粒钟， 差唔多咯。 都系啊，你啲人嚟晒咁之后就排好耐 啦。系啊， 咁呢个就系争个10分钟入场个分别啦。 我第一日去咧，就我第一日去到咧，因为我搭夜机， 嗰两个都系4粒零钟。结果两个都系等4粒零钟。 唔同，我喺朝头早我7点去啊。 点样讲啊？你哋 佢又冇错。 你哋喺东啊？你 七点等我11点啊？ 系， 但我系由8点等到1点啊嘛。 我想补充少少嘢先。即系你哋喺东闸入到闸就几幸福嘅，其实都。我第一次去逼住西闸入。 点解西闸咁奇怪？ 你错闸？ 唔系，佢 book 迟咗，咁东闸 book 满咗，咁逼住西闸入。 哦。 咁结果就嗰阵时未有接驳巴士，咁啊逼住要行，啱啱条空度开咗，开放咗，咁啊逼住要行两公里，差唔多啦。 嗱，我第一日咧就系坐夜机去嘅，即系坐逼迟夜机去到咧，去首先将去到大阪去到南波，跟住搵个碌架抌低咗背囊，因为佢会场冇地方摆嘢嘅，唔该，冇摆谂住俾会场摆任何行李。咁就將所有行李塞晒碌架，塞晒去到，唔系，我唔系摆碌架，我去到Upper 度，將行李得咗 Upper 度，然后就直接去万博。去到嗰时候都快，其实我去到八点钟排九点半就入到场啦，半个钟啫嘛，唔系好长时间。跟入到场之后就首先去咗，唔使排好耐嘅本馆，就睇咗佢。 你早少少去到即系个时期早嘅话，应该就相对地冇咁多人。 睇翻咧，应该就因为早嗰五六月咧，其实反而系比七八月，即 系 越后越多人。 系啊， 多即系多。 你见到明显八月已经执到爆晒。 我未讲，我系因为其实我啊。普鲁兰利其实唔系真，即系唔系真系咁想去，特别真系好 care 想去。结果咧， 系啊， 我其实我买飞嗰阵时系我去之前大约十日左右啦。 哦， 系啊。 即系结果咧，其实好多时间都排满晒咧。我拣晏昼十二点，跟住十一点去到排咧，就十二点半先入到场。 啊， 系。 差唔多啦，即系你如果你唔系谂住话 嗰日就好好天咯，唔系其实呢个人落咗日排，跟住落咗阵雨 啊， 但系咧就好，其实就好都好晒啦，好鬼死热咯， 系啊， 唔系八月五月，所以点解就 九月？ 唔系所以点解要五月去？ 都未降温啦，都 五月凉爽啊嘛，五月朝头早， 同埋你后面你冇两个月嗰样嘢嘅话，都即系可能有啲位已经 book 满咗，你 book 唔到 啊？唔系噶，有其实有个斜度噶。你啤件出嚟，或者你拖件高过65岁嘅，系有条短度， 系，即系用 冇谓啦， 个特惠位。 我豆而家行食啦，只坏脚痛下行。 其实唔止嘅，你够姜俾多几几成万嘅。 咁咪好兴嗰啲都出租服务嘅，出租只 B 咯， 啊、 就 系 租嗰一日咯。 其实唔使啊，你俾钱你买嗰、那个通票嘅话咧，通票自己有道门噶， 哦、 即系夏季通票佢自己有道门噶。 啊，系啊！今日讲通票咧， 佢通票系因为佢成，即系你总之嗰会期，你几时去都得嗰张啊？ 我知 道，唔系嗰张通票咧，点解咧？因为通票要营养啊。 系啊， 纯粹系嗰部机有埋嗰只 cam 喺度，但系嗰边另外冇嗰啲机系冇样噶，所以唔系话有闸子喺度，系只得嗰堆闸你可以行，因为 但系冇人用啊嘛，少人买通票啊嘛。 你几时去话？ 我九月嗰阵时， 因为七月八月系限定啦。 嗱，讲下票先，今次咧， 系 啊，万博咧 冇噶啦，八月一讲明暑假专用噶。 嗱，今次万博咧，其实佢有几款票嘅，最普通咧就系单日票啦。就你买票嘅时候决定买响买票，然后就选定边日去， 系 边个集合边时间边个集合。第二种咧就咩前期票系由五月到七月嘅，平啲嘅，跟住后期票就贵少少嘅。然后咧就成个暑假得个循环票，就是、任何日子都去。你可以玩成个都得嘅，几款嘅，嗰啲古灵精怪细嘅，但主要系几款大款嘅。咁、 啊、 我自己就买最简单啦，就想买票，然后就订，然后嗱买票嘅时候，你就可以抽埋，你就可以抽位嘅，想就两个月前，你拣咩馆抽签嘅，因为有啲馆系净系俾你抽签先去到嘅，冇排队嘅，即系嗰啲咩，例如话核心政治嗰个馆咧， 全场预约制，即系你如果佢有位剩咧，你即场 book 都得嘅。 但系冇， 但系 嗰啲馆都爆咗啲。 其实每个场馆每日。佢会即系定时定候会有 你嗰个已经系后期噶啦，学前期嗰阵时唔系噶，系有全场约制嗰啲，你 book 唔到，你嗰日都揿唔到就入唔到噶啦。 系啊， 系去嗰日最后揿咯。 唔系噶，揿唔到噶，系去到暑假嗰阵时就改，佢到改咗规则就咩咧？早上嗰啲场系要 book 咗俾人嗰啲嘅，夜少少嗰啲场咧，总之佢就定时定候放啲飞，就入咗场嗰啲你冇嘅，你咪自己揿咯，抢到就你咯。 系啊， 佢前期系冇呢嘢，结束佢嗰时五月应该系冇嘅。 未有嘅，五月未有噶。 五月嗰时就系总之你嗰日 book 唔到嘅，你就门口 所以佢所以佢话核心政治有个馆，我想去都去唔到，因为佢抽佢全场预约制。 其实即系见到佢有位放出嚟，但系都系揿到落去。 但系又咁讲咯，你见到其实佢哋嗰个举办方系有心机做嘅，即系一路见到你啲人喂。去咗之前嗰啲前期喂冇得玩冇嘢玩，嚟到啲遊客玩完冇嘢玩。 佢都盡量放多啲位出嚟嘅。 即係點樣改一改嘅制就話哦， book 咗都好，冇 book 嗰啲点样都俾多啲机会去入翻啲嗰啲所谓 popular 啲嘅股。 但系现实就系、是、即系都真系有限数咯，即系始终都系 fulfill 唔到数。 起码佢成功买到你一个希望嘛。 系咁，我最终因为咁样我可以入到日本股。 我喺另一个 group 度就其实就系有人咁样。去咗一半以上嘅管，佢一日玩咗两日啫。佢就例如跟林管嗰个咧，即系其实嗰、那个跟林多啊嘛，宇宙多啊嘛。 系啊系啊。 佢其实咧佢系 book 唔到，佢报攞飞攞到夜晚六。 佢定时定后一个钟到啊， 放 位出嚟系啊。 好 似十二点斗 抢斗快系啊。 三点六点定五点嗰啲，总之系放两三次。 改咗几次嘅，十二点、三点、五点、七点，系啊。佢有嘅，一之後尾有啲人就就曬所有空度出嚟嘅，嬲嬲就九點、十二點、兩點、五點，跟住仲有一扎奇奇怪怪嘅咁都有嘅，同埋有啲係夏季配嗰陣時，直頭係夜晚咧個管完咗，譬如嗰、那個 雲機嗰段時間 咧，唔係佢嗰個咩鬼咧？咩生命管定乜鬼嗰個咧？即係有好多發光即係水晶吊住嗰間咧。 哦，我知 嗰度直頭夜晚咧係夏季期嗰陣時咧，直頭夜晚佢唔係展覽嘅。冇嗰啲冇嗰嚿嗰粒石俾你揸嘅，但你入去你可以入去影下相，佢就唔理你嘅嗰啲就。 咁我就第一日去到排隊啦，因為其實都算快嘅，長快嘅，因為佢就好多檢查都快嘅 ，body check 都算好快嘅。就話咁入咗去，我睇就去排日本館就睇嗰啲嚟話環，佢講環保啊嗰啲嘢。OK 幾靚嘅。 誒、你講下呢個，你知我好似我行第一個 section 去到第一 section， 我突然間同我 friend 兩個一齊，兩個喺個項目，我哋有冇行錯路？ 系 啲一样样 嘅，一样样 嘅，啲各位一样嘅，跟住系直头个职员系啊，行啦，继续啦，行啦， 继续啦，因为黑掹掹嘅睇唔到啊。 因为佢嗰个循环嗰个 concept 咧，佢就系啱啱用一个漏斗嗰个位嚟做个即系讲系个连结点咧，变咗你系以为自己唔知道自己行咗去边咯，好奇怪， 系啊， 入嚟呢嚿嘢， 碌咗唔知， 去咗呢度，点解又系呢个嘅？ 嗱，跟住啦， 总幻术，总幻术 啊！喂，跟住睇完日本馆之后，因为嗰时我嚟下一个馆仲有时间，咁我就个顺住行啦，去巴西馆入去。什么玩家啊？你搞咩东西啊？睇唔明喎、啊，即系嗰啲人，即系嗰个。 佢外国馆系有啲真系 唔明白啊！佢整咗啲好似草咁嘅嘢， 巴西馆喺出边睇已经好，即系你已经系 好抽象。 其实唔系我做咩，即系有时经过咧，啊，睇乜嘅咧入边， 合咗佢都系唔知睇乜。 佢又好深啊，飘啊飘下咁，即系你见到人嚟夜晚散唔散场，赶人走咧，赶晒入边冇晒人啊嘛。哦，睇乜？佢即系两个出面望。哦，睇乜嘅咧？唉，唔好理，走。 唔系，我系见到一大张好似白色纸咁样，铺喺地下度。我又唔明佢想表达咩嘢，拗爆头啊！咁抽象，咁超现实嘅。 系。 大佬嚟有啲森巴咁嘅，你剪下，但系佢又唔系，我又唔明。反而咧，嗱，中国馆就好简单啦。中国文化、现代科技好简单， 系 起码睇得明。即系嗰阵，你冇咁超现实啦。嗱，佢冇有。 但系都叫做你话即系 sell 还 sell， 中国馆都唔系，但又未到话真系好反感嗰只黑 sell 咯。其实 起码就系咩唔抽唔好咁抽象啦。有几个馆系好抽象睇唔明嘅。去沙地阿拉伯喺嗰阵， 一条几条柱，几条柱好 咁抽象嘅你嘢。 沙地阿拉伯，我哋行完环嗰时，我哋望咗好耐，排唔排咧？冇人，冇排都唔知。 有打转啫嘛，都系。 佢望佢个碌柱，佢个管好高嘅。 系啊。 佢又冇乜点样分层咧，所以个碌柱咧由地下怼到上去三四楼咁高。我哋望，哦，睇乜嘅咧？又系望咗一轮，算啦，行啦，继续。 系啊， 其实 睇完都唔明做乜嘢嘅。 系啊，好抽象，睇唔明。 系， 跟住入咗葡萄牙馆又系睇唔明嘅啫。 唔系，有啲就好正经嘅，即系例如马尔他馆咁样，佢真系扫 正经还正经，最现实边个？梗系法国馆啦，顶。 系啊， 一个 Dior 一个 Chanel， 一个 V 哇 sell 到， 唔系，跟住有罗兰，有罗兰雕塑。 咪咯。 嗱，咁多馆里边咧，唔使问噶，意大利馆系最不识公满嘅，将个国宝潮搬咗过嚟。我去第一次去睇入咩？睇个阿特拉斯头像，即系捧住嗰个地球啊！跟住睇圣，跟住睇圣母受耶稣复活。 哦，嗰个十字架嗰个神像。 系啊。哇，大佬喂，呢啲嘢要梵蒂冈睇啊嘛。嗱，佢而家喺搬嘅本，跟住仲有系我走咗之后，佢又有新嘢加啦，使唔使咁落本啊？跟住睇阿文西嘅新迹。喂，呢啲嘢以前你系要去梵蒂冈入画睇到噶嘛？ 你讲呢个我系唔系好明白。Wally Skin， 我知佢系好优啲点啊，即系都系啲高级牌子嘅，但系我对佢冇乜感觉，所以嗰只个慢慢喺度排队咧，我同我 friend 就一二三 ，bi bi bi 咁啊，全部摄咗过去算数。 系啦， 系啦，法国咧就真系睇，法国咧就哇，啲周围法国名牌啊， 最发名牌 的 Dior 啊，成只逢场跟 Dior logo 啊 ，Dior 嗰个 part 先最得人惊啊，点解咧？咁两个都系 IT 噶嘛，同我 friend 两个 啊。 咁我哋哇咁多衫摆喺度，但系留意一下每一个咧啲影咧有啲角度啊。跟住我哋望咧，佢全场嗰啲射灯系每一只嘢自己有一粒射灯射住噶，系成板射灯喺你头顶啊。其实系 系啊，好劲啊！ 浮夸啲睇完我哇， 嗰人屌啊， 好乸抌本啊， 抌本啊，白色真系之后叫做咩啊？嗰人法国，嗰人法国嗱呢啲先法国嚟噶。对我嚟讲，我认识嘅法国，我认识嘅法国唔系成堆黑人啊，唔系啲平权嘅嘢咩？屌啊！跟住一隻好靚神靚景啊，使要大量錢嚟噶嘛，大佬要華麗，不惜工本，土豪，依先係法國嚟噶嘛，大佬。 阿先，你可能講講國家嗰啲館咧，有冇人行過關西館啊？ 冇啊， 冇。 佢又係一間比較霸館嚟嘅，你又要 book， 一唔 book 你都要搶，但搶到通常你都會搶咗其他更加直搶嘅，所以通常都會唔覺意 skip 咗。 係係，其實又冇乜嘢特別嘅，其實點樣講即系大班以外附近嗰啲县嗰啲自己嗰啲展览嚟嘅，其实就 跟住一个又用一个嗰啲咩日本嗰啲 即系讲话即系五百股咯。其实感觉上即系咩讲话，真系佢攞到自己即系可以即系收到嘅出嚟咁样有趣咯。其实你讲个例子，你鸟取咪柯南咯，直情真系攞柯南嚟做宣传。 嗱，如果细馆咧，我有比较有印象就是埃及馆。佢又系入去咧，就用佢用嗰啲全面投射咧，将成埃及嗰个现代埋古代嗰啲个嘢交错表示，几好运嘅。那个埃及馆咧会 OK 睇 ，OK 好睇嘅。因为佢有啲馆大馆就纯粹系播片嘅，但系佢播影手法唔同啊嘛。澳洲嗰个又系佢做嗰个大宝招啊，嗰个感觉系好靓嘅。呢样真嘅。 印尼嗰个就咩咯，真系太普通咯。嗰就我可以俾意见系啊。但系印尼嘅重点唔系呢度，反而系佢 嗰啲细唱歌其实有佢嘅功用嘅。当你排啲好乸长嘅馆，排完几经艰苦逼完之后，你咪入去嗰度凉凉先。 系冇错。 跟住就喺度度抢飞咯，够钟啊抢飞啊入去先啦，抢个有入咪啊凉凉。 口头叹叹先， 抢咗先，抢咗先，抢到你见到啲人噶，望完电话揿咗大门咧，突然间起身你知哦，应该系揿咗 啦。成功啦， 跟住佢仲话门外佢啲馆咧，好多都系有埋摆小摊，摆嗰啲饮食嘛，即系由意大利馆哇，有咁多嘢食啊，有 pizza 隔篱有个咖啡喺度嘅， 有咖啡啊，跟住隔篱嗰间，隔篱比利时馆嘅朱古力卖噶， 吓， 唔系我最绝系菲律宾， 系 按摩， 我又菲律宾， 跟住直头一朝早爆场，一朝早已经系我一早入场去法国啊嘛，9:30入去唔使排啊嘛，法国球队入去行完出翻嚟9:08-9:09啊，10:00到啦，行出嚟，跟住隔篱菲律宾又冇人排，咪入去咯。10:00跟住行完啦，10:03咗出嚟，哎呀全爆。 啊，仲有个机械馆，日本展出机械人嘅，有个馆系 嗰 机械。 嗰个都冇人睇咁滞嘅，其实好。 O K， 几得意啊！个馆系嗰啲机械人操作机。 好快啊！其实一个循环10分钟搞掂，所以一定入到咁滞。 有啲馆其实冇，有啲馆好细嘅啫嘛，但系如果大馆就系去到好似意大利噶，或者法国嗰啲后排，美国嗰啲就得佢大嘅啫，冇嘢睇嘅。美国就 中国其实都系嘅。 我唔系中国好啲，相对。 唔好乱讲嘢你。 嗱唔系嗱真嘅，比较之下，中国多嘢睇过美国，美国更加冇嘢睇。有个美国睇嘅就咩啊？ 唔系有得意嘢嘅，但系即系咁，我纯即系真系。 唔系就系纯粹纯粹。我睇个美国馆仔嘅反应就系、是，你 NASA 嘅最佳成就用咗好多黑人。咁同你哈西成就咩关系咧？冇明喎， 个意味不明。 音乐，因为特朗普上场之前砌落噶嘛， 系啊。 你成日特朗普上场， 大佬话拉晒你嘅，你指出嘢，你咪指出做咩？有几黑人，你要几多黑人嘅平权，大佬？即系佢咪火箭嗰度 OK 嘅，睇火箭无疑火箭咧，升空嗰、那个由底度睇上嚟嗰个 OK 嘅，但其他就哦咁样咯，又唔好明嘅，因为我唔明呢样有咩特别、啊。即系翻相比讲，系我唔使你去葡萄牙、巴西咁抽象，但系。你都冇咁，又係相比佢啱隔離法國館，法國館好多嘢睇喎。你將佢比一比之下，又比較上台。 你 NASA 點解你唔 show 你撐掘啲咩咧？日本 有啊，有美國有放就有石頭噶，有嘅放石俾你睇噶。 日本館都擺幾塊火石俾你， 啊、 火星石俾你摸啊。跟住後屘仲有人派張紙簽嗱，你摸個火星石，證明先。 係啊， 幾幹㗎嗰度，喂、哎、火星石。O、okay、K 啊，即系佢啲管咧， 但老实咯，嗰块火星石俾人摸到咧，同隔篱块胶板我分唔到， 咁冇法， 摸平晒啦， 抚平咗， 咁冇法乜都平啦。即系佢嗱，日本管咧，佢有好多嗱，好妙嘅，最我最咁多管咧，嗱一定去噶。首先就系原子小飞入嗰个管咧，嗰、那个唔知系嗰系商业管嚟嘅。 啊！ 嗰、那个咧就好睇嘅，因为佢一路咧系由原子飞侠介绍你，用古仔带你睇未来日本嗰个 科技发展嚟买，再新技术啦，因为其实佢倾下嘢嘅。 重新啊，即系讲真啊，冇大家冇听错，系言之 Surface 同怪医秦博士嘅。 系啦， 咁两套嘢系完全系同一个作家，但系完全冇交集嘅。 但唔紧要嘅， 但唔紧要嘅，佢有一个好九唔搭八嘅故事拉埋一嚿。系啦，咁仲唔好深究啦，自己上网做研究啦，嗰啲就咁我哋嘅。 有埋蓝宝石王子嘅， 系啊，有啊， 即系点样个手冲本入会弹起啊？ 唔系手冲冇 错，自己画噶。 唔系手冲冇错嘅。 O K O K， 讲个故事。 唔系佢本人见到会弹起。 咁佢我都冇所谓嘅，我觉得手冲唔系依样咩？唔系佢唔系 古才弹翻出嚟。 但系好睇嘅，嗰本嘢佢个个嗰个视觉效果系好正嘅，因为我O K 嘅，我怪我睇咗咁高期，你讲嘢高达啦，高达管咧就咩？ 唔系啊，但系讲翻嗰先， 唔系 Ben Dyson， 点知 Ben Dyson？ 头先讲嗰本有最紧要嗰个所谓嗰两嚿嘢，嗰个人工心，即系人造人工培植心脏同人工培植心瓣咧，我话 friend 睇完之后又话，你第时你敢唔敢摆嚿咁嘅嘢喺个心里边喐啊？佢又佢自己喐嘅，唔系好听你讲嘅。 啊， 咁 即系你话好加个唔好彩，你真系要用，你敢唔敢摆落去啊？你都望住你。 不过好用实啦，如果当年你焗住摆落去嘅时候，你 系啊，你冇得拣嗰阵时，一系 死一系俾。 系冇错，一系安乐死，一系有咩嘢？ 你冇得拣啫嘛，所以 OK 嘅，呢个冇所谓嘅，呢个就嗱，你应该就高大馆就会去咯，你哋 高大馆有。我都话你影到高大个 logo 之后你入咗去啦，要唔系影唔到 logo 噶嘛？ 系佢喺入边噶嘛？佢 一个人管系 OK， 我着其实几好睇嘅个管， 同埋觉得佢个管设计得好妙一个点咧。佢系好识活用嗰个场景，跟住最紧要系你发觉佢俾你拍片都冇用，因为你根本影唔晒。 系啊， 所以你佢任你拍嘅你拍。但我同我 friend 最感动系咩咧？系见到排队入去嗰时，嗰只门打直开嗰阵，我哋两个一齐望住，即系两个男人都过四十岁，两个喺度。喂，打直开啊！只门， 好热、 啊，即系嗰种咁，即系睇卡通嘅高大门咧，一系打下即系打直开噶嘛，大嗰啲打直射上去嗰层楼， 好有好，真系好，唔系佢好模拟到嗰啲电梯个 feel 咧。 佢根本就系所谓嘅未来，即系宇宙 dock 啊嘛，即系宇宙太空站 嗰个。轨道电梯啊，模拟轨道电梯，我真系讲模拟，哇，即系做得咁靓啊，系即系我。咁多管入面睇，真系我啲高达粉咧喺度哗哗声嘅，鬼用电梯上去嗰下，然后到去，跟住高达同战斗，哇，好感动，真系感动，我冇讲笑啊！ 喺南桥度，佢喺爆到出边，喺好多 MS 度飞 啊 嘛。 系啊，好感动啊嘛！依下真系好嘢， 真系老实讲，我谂 Ben 会食少滋味，应该之后 嗰套嘢成套 OK 嘅，最唔得就嗰件 product， 嗰件高达个 product 望咗件实物，一跟后屘有咗嗰个。嗰、那個 pop show 咧喺梅田嗰個咧，睇到件實物，哇！真係好買得落手飛，唉，話曬嚟到啊，象徵式支持下畫盒啦。但係跟住望住，喂，靚嘅，即係佢套動畫入邊嗰套嘢係靚嘅，因為嗰啲佢一堆嗰啲類似能量光板咁嘅嘢啦，我唔知點形容啊，嗰堆嘢係 OK 嘅。但係你發覺咧，將佢變成一塊膠擺咗喺個模型上面咧。 即系你发光就好你哋， 柒到咧，即系 even 你话去到塔玛斯嗰只超合金都唔靓，吓望嚟望去嗰嚿嘢就条片可能 OK 嘅，件实物真系搞唔掂。 第二我哋就系佢会场里面冇 store 咯， 唔系聪明嘅，唔好入边买嘢， 系啊， 总之就全部都系你要嘅，你出去买， 系你睇完自己出去买， 因为如果喺会场买唔得了啊，大佬。 佢本身都咩啦？嗰、那个细博嗰啲纪念品都晒，佢买个咁落去。 佢嗰、那个，因为咧佢好紧啦，佢唔通佢净系买嗰部高达，但系一买得咧都会有人买，但系最惊系应该有啲人炒咧。如果有人一堆排队挡喺度咧，佢就好扭搞。 掟买人， 跟住主办方又会俾压力佢，咁索性搬唔好份啦。我总之出边有 pop store 出去买啦，你唔好喺度搞。 又会加大压力咯， 系咯。呢个但系再我咁多管咧，其实呢个即系如果你容易抽到啊，喺相对容易抽到管嚟讲咧，都系管系最值得睇嘅。 系，但系最好就事前抽好啲嘅。 嗱，有啲管咧就定期有 event 搞嘅，即系例如英国管咁定期有 band 搞嘅，佢一路有 band 一路有 band 搞嘅里边，定时我听 band 嘅英国 band 嘅。西班牙管都应该有，佢正住喺门口喺度有班人唱歌。 不英国管咧最大最重点就系咩啊？因为佢隔篱有间就英式茶餐厅，唔系茶厅，咖啡厅。咁咧系佢有八婆塔啊嘛。 系 啲人话，跟住后屘啲人八咩闹佢，我搞错啊八婆塔，你唔系总讲英式下午茶，有咁嘅系咯，只乜声纸碗装住，跟住掉翻入嚟。唉，大佬人食八婆塔唔通真系食咗你个西饼咩？佢食你个仲要装潢啫嘛。 唔知咧，我同我 friend 我嗰日我又去嗰日八月去啦，好乸热啦。我哋见到咁样，我哋谂住，诶。嗰啲樓上有間吧，我上下杯嘢飲下啦。 咁就量下冷气啊嘛。一上到去，啊两个啊，佢话啊入得噶，入得噶，随意入啊。一开就门，冇冷气，扑街，两个拧转头走啊，即刻。 嗱，讲嘅嗱，讲食嗱，讲食啊，通常咧就每个馆都有啲特色零食嘅。首先嘅意大利唔好讲啦，意大利乜 Q 啦食嘅。咁我唔知系识嘅阿沙利亚白定边度咧，就咁咖啡。嗰杯咖啡我饮完之后系咖啡定药草茶咧？咖啡味冇乜，好重药草味，但系叫做试下无妨嘅啫。好似啊，我似饮咩饮我唔知咩药草嘅，饮我药草茶咧，佢感觉噶冇药冇咖啡味噶，但系好重药味，跟住草香草味啊，药草味磨嗰啲咁嘅感觉咯。但系叫做几百 yen 试下咯，咁难得嚟到咯。 真系好难构图啊！而家系讲佢形容完，你都构唔到。 系啊，好唔知唔系，我话饮完都唔知饮咗咩嘢噶，放心，咁正常嘅。 但系有冇咩效力啊？ 知冇 H V 好似冇加到。 系咯， 跟住 有冇啲附加效果上？ 同埋即系好多馆咧都有佢独立嘅啤酒。佢自己國家啤酒。 啊、 如果飲啤酒嘅話咧，你喺飲到黐線嘅。 啊、 有幾多館係淨話佢自己國家嘅特別啤酒？ 嗯， 德國館 係啦。 最初成個佢特登整個係話咩？啤酒嘅起源啊嗰啲啊，德國嗰度。但我冇入去噶。 我冇飲啤酒啫嘛，但係因為好多啊，其實有人淨係話做淨 list 話俾知。想试啤酒啊，顺住嗰啲试，逐个试啊，排咗排全制班制。咖啡又系，其实嗰几个馆有特别咖啡嘅。饮食就 O K， 唔系饮食意外地平，今次大阪万博唔算贵，即系搞咁大个摊嚟讲。 以摊嚟个，即系专登佢摆个场地，佢运啲嘢过嚟卖俾你， 合理啊。 唔系佢由佢即系 贵一点几倍，一点五倍差唔多咯。 拎住企食到你客坐入去食嗰啲餐厅，其实 over all 价钱系合理嘅成。 吓、 啊，即系你如果你一望。如果在香港擺的話，我諗你嗰堆價 mark 價全部 double 啊，唔該。 差唔多啦。 係啊，依我哋，咦，真係 唔係嗰個價本就香港價嚟㗎嘛？你佢依家收你嗰個係差唔多啦，即係實際點樣講？即係唔係未崩大之前啦，一般正常香港價咯咁樣講。 係 嚇。 或者咁講啊，中環食個飯價啦， 嗰類啦， 合理咯。應該講就係佢同大阪市嘅價錢唔會差好遠，合理嘅。呢樣嘢我越南 嘅，你同大阪市比，你睇咩地方啦？即係如果你一般就真係肯定貴嘅。 講緊大阪市啊，唔係講緊西城啊。 大阪市區，即係你話你深齋 橋。哦，要深齋橋嘅就睇啦，梗 係 啦。 即係你話同埋就係佢要平嘅有平嘅，即係你去嗰佢側邊嗰幾個劇lunch 嗰食嗰啲咧，啲嘢 OK 好食，價錢 OK 合理啦，唔會話平啦。 冇錯啫。 都有坐，我去嗰時候有坐，我就冇坐啦。如果你去食嘅特色嘅咧，就排餐懵啦，即係意大利館咧，永遠意大利館咧排到你懵嘅。 啊，誒有冇時間有冇落星去排咯？ 但係我係佢條龍，意大利館排小食部嗰條龍啊，係長居排。 唔係，真係 你講一排隊啊！你好簡單，呢個反而都要講，大家攞啲咩架撐去排嗰條隊咧？ 凳接凳 啊！嗱，無敵間諜凳肯定啦，乜嘢嘅間諜凳咧？ 嗱，我見到有人係一張 圓筒嗰啲室， 有圓筒，有圓筒，有接凳，咩都有。 我哋咧就買咗張即係嗰啲點講咧，露營釣魚用嗰啲接凳嗰啲，但係拆開，即係嗰個四方框可以再拆開個接凳。 我知人，我想買 嘅。咁其實 OK 嘅，去到坐 鐵通凳。 但係去到我哋坐咗三個鐘嗰時，我哋就望住人哋嗰個圓筒高凳啊！唉，早知啊買高凳啦。 其實係㗎，嗰個其實 我見到有個仲住有個係你幻想就是单脚架，然后有个三个人的兜拿住个啰柚。 哦。 跟住我就话加多条带扣住就正啦，行两步。咁嗰啲队好兴㗎嘛，行两步啊坐等行。佢行两步佢就坐喺度。 改 凳佢就怼住行。 嗱改凳呢叫老人凳，因为嗰啲呢就咩啲行动方便老人家呢行下最坐时呢就接起嘅嗰啲老人凳嚟嘅。 一直脚架就去得。 係呀係呀。 所以係嗰啲拐杖又可以变成凳。 唔係嗰啲。直情你幻想是好似， 我見過有見 到。總之 相機生活假，但係就 平衡性未必得嘅。但係對於後生嚟講咧，或者工作凳或者攝影師凳咯，就係一碌嘅啫。佢嚟到一孤低坐，咁啊做咗佢自己只腳要平衡嘅。但係起碼個力就唔使 限。短時間撐住咯，叫做。 但係我都話望住嗰啲嘢啫，發覺呢度都應該，如果有間鋪賣都應該乜賺死佢 咯，應該。 因為我自己就係大頭。 啊，都係㗎啦！你逢親呢啲，你長時間排隊嗰啲點都要準備呢啲。 跟住我哋再研究到。 我係零，我乜都冇準備過。 我哋再研究到， 所以 張連 兩個鐘就走咗啦。我 係會有分每一個榫位有一個歐、兩個歐同三個歐嘅。我哋係得閒就可以研究埋啲凳。 之前 呢一張咧就三個歐。 但咧就好似加埋都唔知得嗰十二點定十四點，嗱、那、嗰個每隊一個歐大應該有24點， 即 應該好啲嘅。 即係咁講啊，即係去個 Comic Cup 排個隊，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啲準備點都會有。 嗱、啊，我就冇準備凳嘅。第一頭嗰兩日咧，我基本上冇時間排隊。第三日咧就朝頭早咧，我就坐地板嘅，因為朝頭早六七點鐘好涼爽啊嘛。我坐嗰兩個鐘頭做咩咧 ？FGO 打爆埋嗰個打埋個就將佢。啱好打八点半，好啦，打埋阿加拉德啦，打完几好啊，将用尽晒，将时间用尽佢，冇嘥到入到场。最惨系咩？我九点钟入场，我因为我系最早嘅十嗰五个人啊，即系头嗰前五个啊，一五个人冲落去，跟住一冲落就一步冲落就冲中路，死入去厕所。跟住我用咗一分钟嘅时间冲到去冲到中间咧，嗰、那个中间圆开嘅时候，有厕嗰度位啊，有啲公厕啊嘛，冲公厕度，分两分钟搞完，再冲过去，跟住先去九点十分，我记得我咁十分十一分到咧，去二礼馆嗰时已经排满人噶啦，跟住排队。 即系如果唔系揸个督水，你应该半粒钟入到去噶咯。 系啦，就系、是、揸个督水，但系我会赖啊。 人多个钟，人多个钟咯要。 去到咧就排队就排去啦，就排到九点九个字啊，算其唔算耐？真嘅咁久嘅嘢，其實 算好咯。即係你通常你如果後邊嗰啲，你預起碼兩個鐘冇得走 啊。係啊， 你講邊度兩個鐘啊？ 即係基本啦，即係我可能你可能著更加多。 兩個鐘，我十點鐘見到佢排兩個博藝大嚟趕。 係啊，基本上 嚟，我 即係 頭先 講 啊，個職員嚟嘅喎，企喺隔離嘅 一日， 跟住講啊，全部都係人嚟，嗰啲全部都係排喺大嚟。 係啊，一日。 唔系 佢一日 定 咗定咗 呢个唔系龙呢个唔系龙尾啊，龙尾喺对面啊。 系啊，喺下面可能截咗仲 快。佢已经算快噶咯，因为基本上你冇时间慢慢睇喎，系叫做咩？俾停两三分钟嘅，催你行两三分钟，一行咁样。 佢要搵我人入嚟啊嘛，佢又唔想话即系留太耐。 就 OK 啊，算出人，算去得，即系佢去得慢，但一路又去嘅。 佢尽量都俾多啲人睇，但系始终都系人 冇法。大佬嘅意差唔多叫做，所有人都话意大利馆系最落本嗰、那个，啲国宝攞啲国宝搬咗出嚟咁滞去到。其他嘅股友都好 hea 噶，大佬好老实噶。 唔系咁有啲系嘅，即系真系有个咩喺度嘅评价喺度嘅。 系啊，有啲股系坚 hea 噶嘛，例如话英国股咧，佢好有 band 到，但系有啲咧就系我睇嚟都唔知咩，跟住有啲股系拗爆头又系你咁抽象嘅睇唔明白。 啊， 睇咗套尤其嗰几股好抽象嘅，即系巴西股又系啊，葡萄牙股又系啊，跟住西里埃伯。跟住埃及好啲，埃及兩講咗啊。跟住有幾個咩特尼斯啊， 都好啲。即係你哋有入乜去早，你衝到你可以攞多少管。但係我哋啲遲少入嚟嗰啲咧，就係啊，就即係我第一次去同帶個朋友去，咁即係行動都受限制，咁爭少少咯。 個管都見到成百幾二百人排， 係啊，佢又好似冇心機想排咁啊，我算啦，即係行兩行。結果第一次就晏晝兩三點到走咗。 大佬佢津巴布韦冠鸠平佢今日咩？我真系睇唔即系佢有啲馆，因为佢真系好多。佢自己其实真系噶。如果你话要睇晒咁多馆要全制霸嘅话咧，你系买套票，仲有唔该你起码预半个月，日日去，又日每日去几个去几个，跟住 你一月去两个排两转队咯。一日你除非前面抽，即系咁 好 彩抽晒。 六点后咧，好多咧都可以直行直开嘅。 系，即系同一个你留咗夜嘅话，又系有数嘅。嗯，系啊，但系 同埋六点后好多人系唔入馆，系等佢表演啊嘛。 系啊， 所以调翻转系有系 几稳数嘅，几稳数嘅。有啲人可能唔想挨人都咁耐，即系可能即系入夜就走，跟住翻去休息咁样。都几稳数啦，即系同你由夜晚就未必留到最后咁样咯。 因为佢夜晚因为夜晚要无人机，所以咧有好多人系留最后嘅。 一来夜晚无人机睇，另外二来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系佢闩门九点先走咧，你预多成个钟搭车。 系，即系散场嗰度又系一个大问题。 结果咪搞到 点样讲咧？基本上一条铁路可以搞掂，咁基本上你走一定要排队。 嗱，因为嗱讲下铁道啦，因为今次咧佢开特登开条新铁道就去蒙州嘅。 其实个感觉有啲似西部散场咁嘅 feel。 屌你真系，即系真 系。系啊，真系我好老实噶，真系，因为一条铁路啊嘛，咁啊系一条线咁样，即系佢。 咁我去西部，西部长閪啲。 系嘅，如果长本身系嘅，但系走嗰度其实冇分别嘅，大家都系一样。 你住边头？你住边头啊？ 我。我首先，我第一次住天王寺附近。 哦， 第二次咧，即系我自己嗰次咧，就住喺本丁附近。咁、本丁因为基本上一落车就出去就系我酒店附近嚟嘅。咁免咗转车，直接搭绿色线中央线过去，咁好快嘅啫。 因为佢今次大阪咧，万博咧，佢开咗个新酒店啊。Peter 你咧？ 我住日本。 其实系噶、即系你唔觉唔觉咧、你 深斋系冠贵日本桥交界。 系，其实咧，你以前啲酒店通常就喺边度咧？喺嗱，第一西城啦，大家都知噶啦。第二就系深沙桥啊，同埋嗰个四方形嗰度啦。咁依次你发觉，原来本丁都有啲新酒店落成咗。例如东环咁样，东环嗰间 新酒店 嘅喎。咦，咁新净一啲嘢，好咩、啊？即系点样讲？唔似系好耐之前，即系近一两三年先起好嘢。跟住阿爸又系本丁又有间 resort 嘅，嗰间又系新嘢。同埋个站好方便，超方便，一落去就系中央线个车站，基本上系啦，你跟住条走廊过去，就去到上车，一冲过去就系木洲嚟。 咁超金咩？ 太子啊嘛， 西城咯，系啊，西城。 我就住 动物园，冇嘢嘅西城， 正式嗰个动物园前。 西城都系咩噶啦？基本盘嚟噶，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大家 平价嗰啲喺晒嗰边。 呢十年去大阪，应该都即系就算冇住过都听过嗰堆。 你想要平价，即系三四百蚊一晚嗰啲就喺呢头嘅啫，系 啊， 只基本都呢头嘅啫。 咁你平均都系七八千英到咯，如果你一萬就一定有嘅，系啦，即系八千就睇自己。 一萬就其實好多嘅。 系，你去到嗰個數其實好多。 即系500-500其實就多嘅，即系 A 牌東環嗰啲，你唔係。 系啊，基本上 黃金地段走 你未俾人搶曬啲位就有去咗去冇問題。 我就住 A 牌喺新開嘅喺南波啊 ，JR 南波啊 ，JR 南波啊，記住。 哦，新南波。 咁咧 ，JR 南波好特別嘅站。 邊個位啊？就佢。 其实咧 ，JR 南波站咧， 我知南波，直情系喺另一边。 系啊 ，JR 南波其实就系连我睇啲网嗰啲讲咧介绍咧，系连当地人都惊嘅。 系啊， 呢啲新即系啲咩诶， 嗰啲主城 边缘区域 啦。其实 JR 南波同 出边冇嘢嘅，个站出边系乜嘢都冇嘅。 因为历史因素变咗废墟咯，嗰度。 但 JR 南波其实咧 ，JR 南波只要行两个街口咧，就有深沙桥嘅，好近嘅。 你识行嗰啲地下四啊商场咧，其实好快嘅啫。不过你会好易行错路。 JR 南波咧，如果你由 Upper 即系 Upper 南波嗰个出口咧，向深沙桥方向行咧，其实过两个街口咧，就已经系深沙桥啲最旺深沙桥重要口啦。 系啊，但系好多人其实好多人唔识行，因为通常嗱，南波佢集中喺边度咧？南海嗰边，呢个地铁啦， 口啦，系啊， 同埋近铁啦，系啊，即系。全部匿埋喺同一个范围度，但系 JR 南波咧系零零丁丁离开咗噶。 因为最紧要佢近程度就咩？大约就咩？由旺角车站， 旺角到旺东咯， 行到油麻地站咁距离嘅咋嗰度。 唔系旺角到旺角东，我讲法，我太子到旺角东啦，更加低。 咁啊，我如果我最实际就咩？如果你由深斋桥嗰十字路口啊，即系人龙嗰条河嗰位置啊，行到去JR 南波嘅话咧。大約就等於由旺角站，即係九龍街站行到去廣華醫院個距離， 差唔多啦， 好近嘅啫。 唔係你前提，因為你要識行咯，你唔好行西路咯。 唔識行西路就行咗。係 啊，唔係你行咗方向就成件事唔 得㗎。但係嗰度好平，真係平嘅，因為嗰陣冷滿啊，嗱嗰陣新。 唔係嗰個位係難用嘅，如果你一般旅行人，你唔識行嘅話。 但係嗰個好處就咩？因為佢落，因為佢嘅總站一落下面，佢車站喺隔離。因为佢一坐车就即知佢转车。 系，如果之后南波你识转嘅话，其实快嘅 ，OK。 转两个站就去咗蒙州啦。 系。 所以佢朝早咪咯，六点钟起身，即刻扑车站，即刻冲落去排队。 系。 就为咗抢二大馆，因为我五点钟走，我冇人可以挨到成晚啊，好攰啦， 系啊，你成晚好辛苦啊，你其实你朝头早九点去，你六点差唔多谢噶啦，其实。 人佢最惨就系咩啊？因为佢所有车站咧、地铁咧，一定系东口嘅。西闸咧就坐巴士， 西闸最烦点啊！你我要预订啊， 系要预订巴士、啊。 我仲要我去到坐巴士就坐到，佢要你预订啊。 呢个麻烦啊，佢巴士啊，我要。所以好多人 去西闸咧。佢巴士系驳到边度咯？驳到去环球影城，喺影城嗰度再坐嘅隔篱嗰站啦，即系唔系真系影城啦，影城后面嗰个总站啦。 唔系点解要我要由东莞跑一百公尺冲去西莞一站西莞？如果你等到佢有穿梭巴士再接驳嘅话咧，你起码行9:30啊要。 会慢咗噶。 慢咗啊！ 真系铁路最快最直接嘅呢个只系事实嚟。 你想一早排队抢头位嘅话，一定系东莞，同埋七点钟之前系之前啊！我五月嗰时仲 我五月嗰时应该仲可以点？ 其实真系呢个情况有呢次 copycat 嘅，其实系 copycat 我都话我 你如果你过嚟，梗系坐呢个临海市，你唔会坐远口味嘅。 唔系冷静啲先，如果有个半年嘅 copycat 会死人。 差唔多死噶啦，而 家咩？系啊，即系你可想象成呢个其实系一个半年嘅。 最紧就咩？五月由其实个万博系由咁由开入一开始系日都咁乸多人啊。 系啊。 哦，唔系。 唔系嗰阵时俾人睇死话咩噶嘛？话失败噶嘛？系啊，讲喺度吹 咩？ 因为嗱，呢个其实历史因素嚟嘅。因为今次咧，万博咧就唔系搵电通做宣传。咁传统电通同各大出版社啊啲嘢打晒红通啊嘛。咁你一致唱衰佢咯。结果一开就个话正，个种去睇。 唔系系电通主导定系 唔系？以前万博咧系由电通做宣传嘅，电通全日本最大嘅广告商嚟噶嘛。 咁但系佢奥运嗰度咩嘛，好似有啲 濑外濑咗嘢啊，所以 系啊， 系 啊，梗系啦。 咁你唔俾佢啦，电通同埋电通有关系嗰啲咩媒体，梗系唔捻，梗系唱衰你噶啦。 哦，梗系实系噶啦，呢个就。 但系一去到结果就咩？日日爆棚，真系日日爆棚。我去一日已经叫做冇咁爆棚噶啦。去暑假日日人山人海，你走你打开咧 live cam 咧，即系YouTube live cam 咧，睇住东口。哇！佢人山人海啊，条龙。 唔系，其实好简单啫。如果你东口排队入去咧，佢侧边有个有块，佢侧边隔篱嗰个仓库嗰度顶咧有位 project 嘅，诶就会写咗到底今 日 入咗几多人咧。 系啦。 我哋嗰时咧，我顶啊！ 应该每日都 话十万、十一万， 过廿万噶，每日都好似。 唔系，我近呢个月，跟住十四万喎，我哋嗰日十六万顶，搵咁多人啦。 都话日级别嚟噶啦。 唔系喎，而家每日都廿几万人。 系啊，依家呢几日啊，依个礼拜爆棚。 依家最尾冲刺啊嘛！你一十月头剩翻几日啫嘛，依家。 系啊，所以本来谂住今日去大啊嘛， 接近十日。 本来谂住咧，最后嗰个礼拜去大，哇唔得，爆棚黐线啊！ 系啊，你去到每乜都冇赚。 我朋友有一句就话：你我呢个人类第 N 次大迁徙，就唔系好想再去领教呢啲咁嘅场面。 系噶，根本就系你仲。黐线个环球影城，我觉得。 不过咧，一样嗱，佢最惨就系咩啊？佢真系做到有一样嘢，就系你每次去都好似有啲新嘢睇。尤其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咧，佢揾咗好多学校啊，好多组织去表演，去做表演。例如话有一次，星期日啊去啊，嗰星期日去啦，听啦，喺坐喺嗰个圆拱圆环圆桥嗰度咧，喺度 讨论 啦，系啦，跟住突然听到，咦，首歌咁熟嘅，边个咩个嗰个是我学生乐团吹。银河铁道999，仲有喎，唔系话我又我唱嗱嗰首又系啱好二世界转身大叔转身嗰首云唱嗰首版本喎。 哦， 哇！跟住咧，我喺网上听咗片又咩唱星期日首恋，好多花样啊！你星期日咧，佢星期六日咧，好多乐团表演咧，你一路系净系坐喺度坐喺条大屋顶度听。 唔系你唔想行嘅，净系想听歌嘅，其实可以坐喺嗰范围嗰度。 已经听好多嘢噶啦，已经去到 做。系啊，你当一个 live show 佢睇，其实都够嘅。 好多人一路循环表演嘅，一路走嚟走去表演，系多嘢到你系。 唔系，同埋除咗呢啲之外，有啲即系大 show， 你好似得 live 咁样，嗰日即系某一日指定 系啦， 成即系 音乐制， 几乎 all star， 即系点样讲啊？每队抽几个过嚟，三个代表咁样。 其实佢连续几日嘅，今次大阪万博嘅音乐祭就几日嘅，咁 Love 咧就星期四就第二日嘅。 系啦， 咁我又各请几组人嚟表演。咁如果 即系如果以万博个规模嚟讲，其实算大家事嘅。 但系都我 因为佢唔系自己搞嗰啲。 唔系，但系谂下。你成本就咩你支出买咗入场券， 系当然啦， 成本低啊嘛。 当然啦，成本真系即系对我哋嚟讲，成本都好低啊。其实系， 但其实所以佢十几， 所以佢请真系佢真系有心。 但系所以个场咁大，就企位我都爆棚咯，因为入场嘅成本低。 哇！不过嗰日真系惨啊！嗰日咩事呢？即系去到即系我抽唔到啦，最尾失败咗，但我始终我依然照去。咁发生咩事咧？去到啦，即系去到最尾想搏希望都冇啦，即系唔会再有飞入到去啦。O K， 唔紧要。咁发觉咧，原来外面可以望到 mon 嘅，声都听到嘅。咁咧，即系啱啱出面有个 food 区，有个晴天类嘅物体，即系嗰啲休息区嗰啲咁样。咁去个休息区度，咁有啲同好，咁啲都开始喺度打 call， 喺度睇。咁咪咩咯？纯做。 有人拍咗片就系咩？喺个外头录音听到，因为佢外面听到，因为佢露天个场噶嘛。 系啊，即系佢冇隔噪隔声，冇成嗰啲，即系你喺外面，你只要唔介意。直接望唔到个 都系好 high 嘅，系啊，系好 high 嘅。 听住落雨嗰日，突然间落雨。 哇！即系入边仲惨喎，外面点样咧？外面佢嗰啲休息区有瓦遮头， 我基本上都几乎冇事，几乎临临 你喺外边，你可以走得喐啊嘛。 唔系佢 唔 使 走， 唔使走啊！直情嗰度有嘢遮，有瓦遮头啊！ 但系里边冇，你焗住啫。 但系入边就扑街啦。我走。 佢有啲片段攞出嚟，因为有我喺 B 站见到人话，点解湿晒噶？ 成身湿晒。 落雨啊嘛，可以 系啊，因为同埋佢中间落雨咧，落好犀利咧，中间暂停咗噶。好似即系几乎要腰斩咁滞，但系最尾即系冇事，咁啊继续开，咁即系叫完都成个 show 咁样。 系翻个 show 始会摆翻上去电视播嘅，我 show 等佢漫步结束咗又会。 系啊系啊，咁即系讲到嗰个 show 最大嘅卖点，当然就系 ice cream 啦。 系啦 ，ice cream 即系呢个全角色版，一人唱一句咁样。 系，跟住后嚟喺ice cream 自己嗰个小型演唱会又搞一次。 是啊，即是当睇咗呢个聊聊 Victorino 嘅地位。 咁系两样嘢嘅，因为聊聊大马路领嘅玩法嚟嘅。 是啊。 咁其实佢今次个啲演出期，佢因为佢真係多每个花性多啊，佢不断请啲人嚟表演，有啲人自己走嚟表演，同埋佢话明㗎你係可以 cosplay 去嘅。因为有个 cosplayer 呢扮咗维古法里面嗰个 Marcelo 呢，跟住俾人闹话佢玩 cosplay， 跟住呢佢个 cosplayer 将大阪漫博大阪市市长嗰个讲话，市长叫我，市长话我 cosplay 去嘅，几时同你出声啊？系啊，佢话明噶，只要你唔骚扰到人，你着乜都得 啊， 你 cosplay 乜嘢人都冇所谓，总之就系你只要唔好骚扰到人得噶啦。佢讲到明嘅， 啊， 所以好多人特登 cosplay 去 cosplay 打卡咯，由高达嗰度 啊， 好啊，喂，由高达嗰个打卡位嚟，高达真系打卡位。 系咁，大家欢乐，你唔搞到人， 系啊，佢今日就 真系冇问题嘅。 佢好识就系咩？你任何人去你都得噶啦，你中意去玩乜都得，去做呢样嘢。所以其实 咁佢即系你唔计管嗰个容量问题嘅话，其实嗰个场地系够足够用嘅， 系够玩好多嘢噶。 系啊，同埋嗰啲即系依样都嗰啲都赚嘅，就系佢嗰啲水嗰啲自贩机咧， 系啦， 我相信好麻烦。 今次咧，佢有一样嘢就好重要咩？好多免费飲水机，我带你只要带个水壶去， 一来咧，就算你俾钱，你货金，你买，即使你即系冇晒啦，即系去到一个时间你买晒，跟住好快人就上嚟补给。 我知道佢有免费水机啊，所以特登物带个水壶去，揿水饮唔水饮，喂好唔系话中暑刺下添。 唔系啊，我系佢都改见到系连嗰啲你买。自贩机啊，我都要排到十几人，都十几个人 排 队。 呢度系好， 都要十几个人排队 啊，系啊。 所以咪水机咯，揿水机咯，揿水机最快，揿水。 即系我放金都唔系代我无敌，代表我真系无敌啊咁咯。 所以其实所以悭咗好多钱啊！如果唔只买水又 系当然啦，当然啦，卖你哋两睇啦，即系佢买出嚟嗰啲全部都好冻嘅。 所以其实个价都合理嘅，所以你真系买。 其实又唔系太贵嘅，出面七仔啊，唔系出面啲市又系大品 合理嘅 中心区嗰啲自助机200 yen以下 合理价钱 到 嘅，合理嘅。但系你 即系啱啱200 yen 咯，我记咗我 冇。但系好多钱啊嘛，就因为饮水饮得多嘛，就 系当然啦，呢啲系。 嗱，仲有一样就系日本所有嘅展馆嘅最大优势就咩？厕所永远够嘅，你唔使担心搵唔到厕所。 系啊， 周围都系厕所。 周围有啊。 日本人最惊冇厕所嘅。 系啊， 真系噶，即系同埋 佢卖咩嘛？佢厕所又 啲款咯，系啊，厕所都好靓啊， 又环保， 唔系厕所靓嘅，但系好露天咯，即系对香你香唔搭日本厕所嚟讲，你好多勇气，你相对勇气。 佢真系好似啲搭建嘅厕所改 feel 啫嘛，佢系基本墙。 好豪华奔放咯， 系啊，佢搭咗几层挡住嘅事情，跟住 纯粹就系挡住你个下半身嘅就系嗰啲，即系外远啲嘢睇到喺佢背脊噶， 系啊，即系纯粹拆走嗰啲嚟啫嘛， 即系你如果你即系你去唔入本厕所嘅话咧，因为日本啲好多厕所系咁样嘅，就系咩话就话室内，实际上咧基本上冇背脊嘅，你要好多勇气先敢去嗰种嚟嘅。 又冇乜嘢嘅，其实 唔系你即系你嗰啲就系哇充满野外露出嘅快感啊嗰种咯。 咁你系都系算系 O K 嘅。嗱，有佢一最衰一样就咩啊？你话衰好就系佢好多 event 系好短期内几日嘅。例如话有一个 event 就我去之前就冇咗啊，就系啲漫画家展出嗰啲签名咁样，去到已经冇咗啦。 啊， 嗰日佢照 但系佢唔去换嘅话，你抢唔到啲人过嚟睇啊嘛。 系佢日日都有啊，即系佢所以 咪啲人即系你博佢 repeat 即系再 repeat 再 repeat 好多次咯。 咁佢成功咗啦，我已经八月我不过六月去多次，八月嚟多次。 系啊，佢好多失嘢，好都话你睇咪啦，二大不断加。 即系我得三日假，我都照过嚟睇。 二系不断加料，二系你几狼啊？因为我想问，二系你识唔识咁搏啊，大佬？你影衰美国佬，要乜 Q 都系冇，你乜鬼都系咁加新料？ 美国佬， 同埋有话有比利时，话比利时话有啲嗱咁多摊诶卖嘢咧，比利时猪最受欢迎。比利时馆咧就冇乜嘢睇嘅，但系比利时咧佢嗰个馆里面有专柜卖朱古力嘅，哇日日全啲人就咧为咗卖朱古力嘅啫，上去排队成日卖朱古力嘅啫，其他冇嘢噶啦。 都基本上都全部围好晒，都应该都讲晒啦，所以。 啊，仲有嗱，最紧要就系个屋顶，圆形屋顶。 吓、啊，嗰、那个圆环， 大 屋 根 系啦，嗰、那个咧就两公里。真系，我当谂下就系，哇！喺度跑步真系过瘾 啊！系啊， 结果真人跑步啊，因为佢搞咗个跑步比小小型嘅跑步马拉松比赛啊，跑几圈嘅。 唔系嗰个宽度都啱啱可以跑到嘅，两 公里佢 诶， 一个圈两公里。 系啊， OK 嘅，因为佢 有啲位咧系分开咗上下两段嘅。 系啊， 你可以如果你唔想啲人太骚扰， 可 以试下 海连上坡 最顶嗰段系啊，嗰度基本上冇乜出入口咁滞嘅，即系应该。理论上都唔会阻 系啊， 太阻到 佢咧。同埋佢就好，佢睇下成个馆好凉，同埋就系东风啊，就算夏天咧，因为佢近海 嘅凉啊，佢风上面吹，你觉得热嘅话咧，其实喺上面吹咧，好多噶， 好舒服，同埋行。 同埋你望到晒成个景啊，其实几靓噶，有得影相咧。 好靓，我望出成个万博、那個。 高达可以喺嗰度影嘅，其实 系啊，嗰馆又好，因为佢高达咧就摆喺佢咧。喺环里面咧就系嗰啲国家馆， 系啊， 外面咧就系嗰啲企业馆，环唔系呢个唔系好强，唔系一个好严格分类嚟嘅，某几个独立嘅个人馆啦，即系核心政治屋嘅个人馆 咧， 有喺中间。 一般啦，一般嚟讲咧，国家馆就喺晒个圈入边 嘅，系啊， 企业馆喺外面 都唔系噶，其实咁讲，日本馆都劈咗出去，啱喺个圈出， 系啱啱喺边，系啱过咗系。 嗱会场咧，会场咧，佢有啲想讲买嘢啦，我系点 解？我想讲。你有冇试过排队入七仔啊？我真系咁大个仔第一次。 唔奇啊， 唔奇啊。 但里面出西嗰杯抹绿茶沙都系 work， 真系 work。我去咗第一次饮完，我第二日都要翻最多一杯，真系不得了。 好老实啦，你去睇演唱会 ，Kia Nina 下面嗰间啰嗦都排到傻啦。 系啊。唔係，通常會場 係七仔特登講明啊，嗰杯抹茶沙冰係淨係。萬博裏面俾你嘢買咋？ 哦， 萬博限定噶， 係啊，出面係得其他味啊，但嗰杯係好飲啊，嗰杯嘢。 好快。 咁冇啊，即係佢都好嘅，買得。 唔係話就係，就算唔係我唔講嗰特色館啦，佢萬博嗰幾個 canteen 咧，甚至你話我食過嗰幾個 canteen 啦，跟住我喺出面睇過嘅，即係近遠外面咧喺地圖北面地圖上面啦，即係北方嗰邊咧幾個外圍嗰啲嘅食館咧，我睇嗰啲嘢食。O K 喎，我自己食过嗰个馆，即系普通嗰啲馆啦，啲嘢食 O K 好食，价钱唔算合 理。唔系贵得嚟，有啲嘢又入，即系好求其。 同埋佢嗰啲 food court 咧，即系大型啲嗰啲，佢都会有人喺度做表演嘅。我觉得呢系，因为我嗰日去平日嚟嘅嗰两日，但系都总之有人咧，总之话我哋一至五做，总之二至四我哋都会喺度做玩 jazz 嘅咁样。 诶，讲表演啊，法国馆附近嗰个位置咧，长期有人表演嘅。系任何少都有人喺樂即係不會有表演嘅唱歌啊！ 你望到隔離法國同美國嗰條隊，你唔擺啲嘢喺度魚奔，你真係想 講？我嗰次係見到係印尼咯，印尼有兩個嗰啲即係喺一個 keyboard 一個唱歌咁樣咯。 係啊，真係好多即係叫做嗱，好似 好聽喎，又唔係即係佢唱啲 pop 嗰啲即係現代曲風。 哇！唱戀樂，睇下星星嘅魚走戀樂佢要。 唔係有印尼嗰個我唔識佢唱咩㗎，不過好聽。 同埋咧，佢將佢表演咧好多就集中喺咩啊 ？Food Con 嗰位置，即係北面啊。同埋就係點解 Food Con 點解佢小賣部會有間宇宙船嘅 anime 嘅咧？你賣 anime 啲嘢又好似同萬博冇關係喎，咪又佢賣嗰啲女性向動畫嗰啲故事。我拗爆頭就係、是，我間 anime 有咩關係咧？我都以為會有啲萬博專用故事。 好多好多佢嗰啲鋪其實冇關係嘅， 嗱講起埋講故事啊，今次萬博咧有嘅故事啊，可以專門嗰啲周邊店咧。O K 得喎，啲周边佢卖股市 O K 喎，有啲我咧系真系几值得买噶。 紧要啊，你想买嗰啲永远都系 嗰个环，嗰个咩啊？笠个头嗰个环啊！ 嗰环啊，好难买噶嗰环，你冇啊？ 咁冇计啊 ，Love Life 嗰几个 唔系应该讲嗰只默默啊 ，Mickey Mouse 咧，用日本人讲话就咩？奇摩卡哇伊。 你讲嗰只嘢，嗰只嘢梗系讲阿大佬阿西村贵教嗰条表演撞我，睇完真系我话哇！你有咁嘅自信，你都未必夠膽 carry， 大佬，亦都唔好講你 carry 唔 carry 到，先唔好講你好多人都 carry 唔到，當你夠膽著，你都 carry 唔起呢下先不得了。 唔係，即係用嗰啲默默咧，即係嗰初咧，啲人一宣佈話嘔心啊，但係我真係我又明，就係有啲人唔明點解咁受歡迎啊？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好簡單啫嘛，日本人最中意嗰句 Kimoka wa 嘔心得可愛， 嗰啲 嗰啲点样讲啊？即系攞到，即系 日本嗰啲在地 受欢迎，点 样讲 啊？ 好多都仲比呢只仲过分噶。 睇只成牛心都可爱啊！ 唔系有话题啊！即系点样讲？我攞嚟做 Insta 可以咩？ 大家求其讲啲啦。有乜元祖熊本熊？ 元祖啊， 系啊，嗰只人形嗰只啊，唔系而家嗰只。 嗰只唔受欢迎嘅就咁就啦。 系咯，即系你净系谂下嗰一堆，你都不得了啦。 第二只 OK 系受欢迎，好即系我见到好多人戴住，好多人系买咩帽啊。 好似咁讲啊，拆开少少讲，以前巴布华嗰两只双杀已经系，即系嗰只咩人鱼丝袜，即系鱼身，有对脚有丝袜脚嗰只已经经典啦，嗰啲系咧好，即系其实。你话佢好受欢迎又唔系，但系应受数好高啊，好真系好高。 我觉得嘢嗰只嘢嗰啲嘢系为咗咩咧？辨认度高 系啦， 系啊，你有冇用我唔知道，但 系 辨认度高。 唔系啊，最狼就系咩？我见默默嘅双威点样最狼就系咩？未知唔知专专用跑鞋啊！我心谂我咁大佬对鞋好乸贵，同埋就咩？个鞋踭佢用默默嗰红色种咧，拱一嚿，好似鞋踭生你鞋一生有咩做咩做？ 你俾佢食，你俾佢食咗脚， 食咗啊！ 你俾佢咬佢脚。 好我见到人真系着住，我心我就唔敢着住去嗰地方啦。但系唔好理，好抢眼。 又系嗰句有特效啊！這個、呢个又加成效果。 今次佢专门店咧，除咗佢本家嘅专门店咧，佢几间大百货公司都开咗嘢专门店嚟，咩高岛屋啊咁开咗。佢卖啲嘢系 OK 店嘅，佢大百货公司自己搞专门店咧，卖嗰精品咧靓得嚟实用嘅。OK 噶，佢卖嗰啲零食又 OK 好食， 大百货都仲 OK， 边有谂过近铁都开咗档噶，真系。 哇，近铁师傅生去开档啊！ 近铁都卖精品，做乜嘢？我谂咗好耐，得正喎。 其实有几样嘢，有几样嘢 入边，佢真系定期播嗰啲做铁站声，你先吹佢唔涨。 系啊，唔系有几样嘢嘅。第一，近铁本身佢有搞 tourist 嗰啲嘅，即系点样讲旅游嗰啲，佢有啲可能卖个 package 都能到佢事嘅。第二，其实咧。中央线咧系直通近铁噶，唔知阿文，唔知你哋知唔知道？佢继续坐落去咧，可以坐到去近铁嘅新区站嘅。即系其实条梦州嗰条道系间接关近铁事嘅。 嗯， 系啊，你留意到如果啲车咧，其实啲车唔系绿色嗰啲咧，其实近铁嘅车嚟嘅。 O K 啫，今次我系嗱，有一个又唔知咩，唔记得咗去嗰个边个公司啊？我入去睇，点解有联马精品嘅？又莫名其妙地。 好多嘢唔系解唔通嘅，其实 唔系，即系佢就有我你摆精品，我明白啦。有啲精品系几无厘头，纯粹就咩？咁讲完话上播影，我冇明白。你摆呢个精品落去有咩关系咧？好多有啲几啱嘅，同埋佢有啲嘢咩？结果冇买到又结后嚟啊！有少后悔又咩？佢卖嗰啲拖大型拖啊，嗰啲胶拖鞋咧，再卖翻对翻香港，结果冇买到，因为太大对，好咗嘛？哇！呢度好大啊， 装唔到落结， 装唔到结啊，好大对啊！但系好靓，但系睇落呢几靓，着嚟好型，好似。但系咧，呢只系好型，通常都着得唔舒服嘅，所以就算啦。结果嗱，差唔多啦。今次嗱，我今次叫做咩21世紀中坑嘅办舞会咧，我自己觉即系最后个咁样就系、是、今次好成功嘅，真系嘅。 本身成功我个人觉得系有遗憾咯，其实都有啲嘢睇唔到，始终都 唔系冇可能噶，除非你真系谂住请半个月假，然后同你死磨烂磨好似日本人。 系啊，咁我啲假都分晒我发噶，即系夹仔出嚟。 睇到高达，睇咗意大利，睇咗嗰个嬲嬲嗰个座嘢，咁我觉得就 OK 啊。嬲嬲嗰座嘢真系，嗰座嘢冇人入啩，入晒冇人入啊。嗰座嘢咧，你应该实知啊。点解喺正个广场正中间睇无人机嗰个位嗰度实望到佢嘅？同埋点解咧？你实知佢定期会鬼叫啊！嗰座嘢。 哦，佢就知我做咩嘢啦？我就行开啲咩怪声啊！一望一望，哦，佢就唔知咩嘢啊！嗰啲 但系咧，嗰座嘢你望落去啦，外边望落嗰嚿嘢啦，佢话嗰只嘢嗰块面板咧，即系佢嗰啲咧，望落唔系金属嚟噶。嗰塊嘢係咩呢？係用 LCD panel 嗰塊底嗰塊纖維做嘅，所以點解望落去好似好硬淨金屬，但你發覺定期佢會有嘢震，有嘢轉就咁解啦。 鬼異鬼故， 佢入邊嗰個展館其實好睇，同埋佢好玩嘅。佢直頭係講明咧，你如果有興趣咧，入邊嗰一點咧，係佢 upload 自己啲相，然後錄咗佢嗰幾句嘢，佢會 train 一隻 AI， 然後有個所謂之後句類似 dialogue mode 嘅嘢，係你入去裏面玩半粒鐘嘅，就係、是、你同你自己 AI 玩咯。 黐下线， 真系 系就系讲一个表演啊！我唔知系表演定咩，就系我第一日去到去中央嗰个喷水池，突然间点解佢喷水雾啊？突然间乜嘢系成个嗰种位置全部乜都睇唔到，啲水雾咧遮晒视线，哇！咁咁咁啊，咦几过瘾喎！ 虽然冇水，佢就啲水雾就冇胶成湿晒嘅，但系佢喷咗水，将啲水咧，即系虽然冇雾气咁样雾气化咧，就喺嗰个圆形位置咧，系真系白蒙到去到咩啊？伸手不见五指嗰程度啊！哇，正啊，好过瘾啊！嗰下系啊，好似古灵精怪干嘢噶，要讲啊，咁讲三年都讲唔晒，太多古灵精怪嘢 啊！咁但系到依家都咁，大家都成为啲回忆嘅，应该都 唔系咁唔关要。 即使仲有几日未完。 放心，依时有 YouTube， 你上 YouTube 揾咧，好多依万波依拍片，因为佢又未拍片嘅、啊。我你真系噶，你肯拍片嘅话咧， 不过系咯，即系都好特别嘢啦。其实话听闻。曼谷完咗之后，那个地方系会开赌场啊，好似系咯， 唔系啲人话要保，话啲人话保留嗰、那个保留嗰、那个屋根咯，点保留啊？全木做嘅大佬， 系啊，嗰、那个原话一定拆噶呢个， 我早 惊搞啦。 话系话嗰啲木唔知运喺边度， 唔系因为佢嗰啲咧，佢话 地乜鬼震咗，跟住话运嗰啲木材， 佢话 啲 全木嚟噶嘛，佢嗰啲系唔用钉，唔用咩， 系啊，但问题就 神。 系食笋嘅，我全部食笋嘅嘛，其实本官介绍过噶。 但系问题就系嗰啲木链摆得耐啊嘛，所以你一定拆噶嗰度。 你要定期同佢维修咯，即系拆咗出嚟，跟住防腐，跟住就把拆翻接翻上去咁。 或者摆喺其他地方用咗佢咯。 都成本都唔低咯，其实。 但今次咧，我佢嗱应肯定，我而家咧，虽然我冇实际嘅数字，但肯定就回咗本嘅。 回硬啦， 回硬啦，同埋就是、不口碑都好好，真系好好形容嘅。基本上， 大家惊话七十年代嗰个太成功，呢、這个你再翻兜，啲人会觉得冇新意。 但今次好成功，即系最少就咩啊？人流好成功， 系 真系叫做咩啊？ 即系 爆 大阪不愧系大阪，真系好方便交通。 系啊， 系。 咁而家好多人特登去，真 系。你谂翻你嗰阵时，爱知你都要转两程车， 点解啦？屌， 都成个钟嗰个成个车程，其实都唔系太方便噶，因为始终都系喺个 唔系 喺个喺名古屋外面外交。 外边噶， 系啊，一个钟 搭个钟车噶。 系啊，虽然嗰个环境好靓，全部绿色绿色，但系真系偏远咯，其实系。 而家变咗吉卜力 park 咯。 反而系啊，反而大阪嗰个真系半个钟，你就脚搞掂噶。佢好多交通佢都 support 到你即系又 唔系简单嚟讲，你喺中心本町 系啊，其实本町其实你记住本町呢个站得噶啦，你 本町即系其实本町到嗰边其实一程车咗就 仲有一个平津桥咯，平津桥又系一个重要转车站嚟嘅，系阿平津嘅，唔好意思 ，sorry， 平津啊记错， 意外即系叫做意外地最初一次唱学一次唱衰，结果最后就大获成功， 系啊。总的来讲，我觉得各个会场本身成功，但是我有遗憾咯，真系。 同埋今年次会场嘅 MVP 一定系意大利。 吓、 啊，意大利馆系最肯抌本嘅，亦都最多最受欢迎，都系入最睇叫做咩啊？如果咁多馆一定要，咁多馆你一定要去睇过啊！一定意大利，我系任何都建议。 即系都系嗰句，即系呢啲万博，你始终都系要起码隔十年把一次，下次好起码都赢四几咯，应该都。 下次先算啦，下个月赢四七 多。系之后有几多国家肯拎嚟搞啊？始终都系一大嚿钱。 系，唔系？但系今次成功嘅，即系应该大家都会。 即 系 好似咁讲，我唔讲好似呢一个世界性嘅 event， 好似 奥运啊， 世界杯，其实而家有好多国家唔想搞啊。其实 奥运就唔对，奥运讲问题嘅，但系世界杯有捻到钱嘅。 世界杯唔系，世界杯都有班人系饮紧，唔想搞啊。 其实世界杯咧。赌运嘅几率仲高，你赌咗啲大队梗系冇问题啦。赌咗阿塞拜疆对克斯坦打冠军，哇！你真系嗰场，你真系打顶落嘅。 唔系好讲笑，讲真嗱，下年喺美国世界杯咧，我谂下就 讲清楚，下年唔系美国世界杯，系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合办世界杯。 唔系，即系嗱，我谂下就 三国合办嘅。 我 要交三次边境税。 我而家谂紧就系、是、啦，我谂紧就系、是、嗱，我纯粹为咗趁热闹。就算咩湿鸠队对湿鸠队，我都照睇嘅。就咁咧，就可能买到飞啦。 唔系，我哋由呢个冤家队，法国对巴西， 黐线得。即系如果你话买， 算得法国今年得，意大利就好似 法国对巴西， 未必有咁衰，讲真真系。 唔系意大利未必出到线，巴西都危危地。 出咗啊！ 正式出啦，巴西出啦。 冇用追，唔系你话 巴西系问水就 唔系。如果你睇咩非洲肯尼西亚、肯尼迪亚西亚对个咩 南美啊、 特尼西亚嗰 啲 咁嘅队咧，始终都系非洲 嗰啲咁 嘅， 或者系对我嗰啲咁嘅队咧，其实开唔到飞嘅。 其实最唔想啦，特尼西亚对日本冠军队，佢肯定唔中意咯。 黐线，又鬼睇咩？ 嗱，唔系啊，日本好受欢迎啊，而家世界嚟讲，都扯 开好多，扯好远都差唔多 嘅。咁今集到此为止，下一次就睇下希望下嘅万博，我仲嗰时仲行去22世纪老坑咁变咗。OK， 好，今集到此为止，下集再见，拜拜。